电器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多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OK，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早间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天气已经凉了，希望提醒大家可以防寒保暖的珊珊。 OK， 那其实今天是一个周六，不知道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好心情？珊珊今天心情怎么样？ 很好啊。不上班，上班是不是？但是周末一般情况下心情就真的会很好啦。但是我是认真的，觉得今天天气开始转凉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一丝丝的凉意，肩胛骨稍微有点痛。 我看到天上的蓝天白云，其实今天心情特别特别好。昨天晚上在工体北路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水泄。 你们把工体和北路连得近一点吗？昨天晚上在工体干什么了？ 北路的时候，因为其实昨天晚上我还挺想进工体。因为是周杰伦的演唱会嘛，然后昨天晚上工体北路简直就是水泄不通。 对的，很多朋友都是很认真的去抢票去看了周董的演唱会。 对，其实因为昨天和一个朋友聊起来，就说其实喜欢周杰伦现在算起来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 哦，是吗？ 就98、97年的时候开始喜欢周杰伦。 不要再吓唬我啦。 OK， 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分别是这样的方式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啊。首先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另外还有就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除了听到我和珊珊的声音之外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是的，那接下来还是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 没错，那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分享给大家的第一条信息是关于有钱人的。 开心。 最近福布斯是公布了2017年的收入最高的男明星的一个榜单。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的一个榜单。 对，全球的一个榜单。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当然是第一名，那就是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主演马克·沃尔伯格，是以6800万美元的收入高居榜首。 是大黄蜂本人吗？ 算下来大概也有，看看6636，差不多快4亿人民币的收入。 嗯， 那在这份榜单当中呢，有一个中国人出现了，那就是成龙。成龙也是成功进入这个榜单的唯一的亚洲的男演员。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份榜单当中，其实实际上有一个让人觉得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实福布斯也公布了收入很高的女明星的排行。那在今年当中呢，艾玛斯通 Emma Stone 石头姐是以2600万美元的这样的薪酬高居榜首，但是比男演员差了大概能有一半以下。 所以说从全球来看，女演员的这个收入水平要比男演员低一些。 低很多。 嗯 嗯， 为什么呢？ 就是、 是因为男演员容易出就是大制作的那种片子吗？ 其实之前梅丽尔Meryl Streep 梅丽尔斯特里普就在好莱坞的一些就是会议或者是颁奖典礼上抗议过，就是现在的男演员和女演员的薪酬有非常高的差距。然后其实实际上这跟就是性别平等有一定的关系 啊， 所以、所以说其实也是希望其实你知道在好莱坞其实实际上是很能反映全球的一个就是票房或者是在薪酬上的一个待遇嘛、所以如果是好莱坞这样的状况的话，估计在全球其实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也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榜单能够唤起大家对于这个 女演员的保护欲是吗？ 女演员的薪资的这个提高的呼吁啊。然后呢， 我觉得不需要再提高很多嘞。 你说的是提高很多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已经够高了是吗？ 演员的薪资已经蛮高的了吧。 嗯、 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流量的小花儿小生。 嗯，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在男女的这个平等问题上可能会可以给一些关注。 嗯， 我觉得在绝对值上面已经够了。 但是我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相对值了。 嗯， 并不是说呼吁他们 要还 要 再提高啊。哎，我跟你讲，你说要是我们要呼吁一下提高， 我是说男女的相对值了， 可以啦。千万不要呼吁大家在关注女演员的收入提高上面放一些精力。我觉得引不起什么共鸣。 OK， 其实我们关注一下前三名好不好？ 好的。 就是前三名，第一名我们也说了是变形金刚的主演，然后第二名呢其实实际上是巨石强森。他是以6500万美元高居了榜第二。然后呢获得第三名的呢是范迪塞尔，他是5450万美元。那排在女性榜单的第二名的呢是詹妮佛劳伦斯。所以说这样一份榜单也是拿给大家。 詹妮佛劳伦斯是演什么的呀？ 大表姐啊。她是演那个就比如 X 战警里面的百变怪。 好。 然后演那个饥饿的游戏。然后她其实今年也是参演了一个文艺电影叫做母亲。 好，我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OK。那接下来其实实际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阿凡达。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有非常定时的给大家更新阿凡达的消息。因为阿凡达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现在 终于要开始拍了是吗？还没有拍吗？ 他拍完了已经。他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 后期 的 制 作。那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确认了阿凡达的四部续集开始进入全面制作的阶段。目前呢他带领团队主要做的是看景的工作，因为涉及到许多虚拟的场景，那接下来他会和演员去进行提前的彩排，9月25号正式开拍。据悉阿凡达的续集将继续创造技术的革命，成为史上首部采用裸眼 3D 效果的影片。 所以说从阿凡达这部新的影集制作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看 3D 效果了。 对，没错。 好的，非常的期待。你是对阿凡达有很多情节吗？ 我是对詹姆斯卡梅伦有特别多的情节。 你很了解他。 因为詹姆斯卡梅伦现在的两部电影排在了人类有史以来电影票房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泰坦尼克号吗？ 对，分别是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而且你想泰坦尼克号在当年就能拿到现在的第二， 是的， 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阿凡达目前来说它的时间的推进度啊，比如说阿凡达二会在2020年12月18号，也就是说之前说到的今年上映又是一个谎言。就不知道它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上映。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既然那么多不如再拖一年是吗？ 对，然后阿凡达三是2021年12月17号，阿凡达四是2024年12月20号，阿凡达五是2025年12月19号，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圣诞档。 分别是 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十年之后的事情，我不是很相信2024年和2025年挨得这么近，我就不信他能做好。 八年以后吧，嗯，八年以后， 对呀、啊。但是你看，《阿凡达三》是2024年， 加油！ 一起给他喊个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不知道这加油从何而来。 OK，、嗯、以上两个影视快讯也是让我们关注到了好莱坞的两部电影的情况。 是的，我看到了，刚才在直播间里，其实已经有非常熟悉的朋友和咱们打招呼了啊。Verona，欢迎欢迎 ，Verona 已经来了。他说《饥饿游戏》是他超级喜欢的一部电影。达菲也来了，说山山水水早，今天换位置了。是的， 嗯， 也希望给大家一些新鲜感啊。看了换位置之后，会不会我们俩角度都变得更好看了一些？ 好看了一些是吗？ 嗯，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条资讯啊。这个资讯呢，其实跟今天的日期有关系。请问，亲爱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今天是几月几号呢？ 今天是8月26号，对不对？星期六。 你是认真的吗？ 27号吗？ 26号。今天是8月26号。 你能不能没事就别吓我？ 你怎么这么容易被唬住啊？今天是8月26号，那么请问水水小朋友，后天是几号呢？ 后天是8月28号，对不对？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一定是8月28号。 对的，非常的准确。 我的数学挺不错的。 是吗？你要玩吗？3×3。 9。 3×9。 27。 好慢呐、啊、你好慢呐、啊、3×13。 那我来考你好了。 好的。 1333乘以2777。 你先说。 我在算着呢。 你要玩这种是不是计算器还没有打利索是不是？好吧，后天呢是8月28号了。其实后天是七夕节哈，除了七夕节之外呢、嗯、后天还变成了一个新的节日，那就是首届快递员节。 好可爱的节日啊、 是不是？因为有很多快递小哥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人嘛、 嗯、 比如说你知道中国的电商业一共有多少快递兄弟吗？大着胆子猜。 大着胆子猜5000万。 胆子太大了，有点太大了，往回收一收好不好？世界不是这样来猜测的。 就是感觉全国人民的1/30都在送快递，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应该有这样2000万，好不好？ 中国的电商业是由700万快递兄弟们，你这样显得他们很不庞大。 OK， 700万其实已经非常庞大了、哎， 非常庞大。 嗯，是的，嗯、是他们的用每天用自己的三轮车呀、摩托车啊、面包车开始为咱们推这个快递。准确的来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尊敬的行业，对不对？ 嗯、 那其实在7月26号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连锁的电商行业电商公司的老总在818这个一个购物节上面。重磅宣布要成立第一届快递员节的这样一个消息，是要为全行业的兄弟赢得地位和福利。那现在呢，8月28号后天备受关注的首届快递员节将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正式启动了，为广大快递员提供从精神到物质方面的关怀福利、 嗯、 哎，我觉得这个节日的确设置特别有必要。 所以我打断一下、 嗯、 比如说如果是你参加这样的一个快递员节的话、 嗯、 你想给他们送什么样的福利？ 送一张卡片。 嗯 嗯， 然后上面写 上我的祝福。我的亲手写上的祝福。 太老套了吧，吴珊。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这些，哎，难道不是吗？ 嗯，我觉得其实可以给他们发一些更实际的福利了。 嗯， 就比如说鞋子，然后比如说雨衣之类，这样的就是更好看或者更舒适的一些。因为我觉得快递小哥真的很辛苦，哎、嗯。 对，这事儿可能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你真的知道吗？你说如果我有特别大雄厚的财力，我参加了快递员节要给大家设置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吗？给钱、嗯、这是最直接的，对不对？ 是、 嗯、 是。 但是这个正式的这个快递员节哈，会为广大的快递员提供一些福利。提供什么福利呢？比如说它有一个快递员关怀计划，设置休息站点、笑脸计划、特殊福利、节日活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内容。 嗯， 嗯， 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采用这样方式去给他们送福利。我之所以会写这个我会给他们送卡片，是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了一条特别可爱的微博，我一个好朋友发的，一个小女孩小仙女，她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去吃饭的时候在餐厅点完单之后呢，收到一张小卡片，然后是一个服务生小哥递给我的，说特别特别感谢你，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因为刚才你点完餐的时候对我笑了笑，还说了一声谢谢你。嗯， 哇哦， 你就觉得这样的故事很暖啊， 很暖很暖， 对不对？ 而且其实快递的这个催命连环 call、 嗯、 或者是他们的短信也有的时候真的会逗到 到我。有一次就是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然后我就收到很多很多条短信，就是类似于说，就是他那个短信已经把最后一条短信都拉到了我屏幕就是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如果你再这样，我就要生气了。你这样真的非常过分，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嘛。然后后来我就是刷到最后一条的时候，就说。我把快递放在你们家门口了，实在找不到你。 这是你吗？这件事情？ 这是我。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这是一个快递员小哥在群发，对不对？因为这个段子其实在网上特别火。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快递员小哥的某种套路吧。 就是他们编好的短信，就可能某一个快递企业的快递员送快递的时候，全都是这么发的，是吧？ 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快递员小哥有一些生活情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因为生活当中会多很多很多的精彩。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想让大家关注一下快递员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真是可以关注的。 我很喜欢生活里面戏很满的人。 你碰到过什么样戏很满的快递员小哥？ 我碰到过快递员小哥戏很满的，其实还挺多的。就打电话的时候那种，就是比如说特别焦急啊，然后， 哎哥，那个我的时间快到了，那个您的我放您家门口行不行啊？这种吧， 我觉得、这个、 会不会太焦急、 这个？这个不叫戏吧？就戏应该是那种说，哥，你今天在家不？就那种， 我知道了， 你要不在家，我放你门口行不？好嘞，好嘞，哥。 哥，你又买东西了，哥。哥，今天这盒子特别小啊、估计你可能买的是那种小件电子产品，是不哥？能不能放您家门口啊？这种吗？真的有吗？ 我喜欢戏很足的人。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快递员基本上都是那种按片区划分的。然后我们家快递员小哥特别的酷。我们家那快递员小哥简直就是。我真的爱到爆，你知道吗？他特别特别的利索，你知道快递员这种工种利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吗？比如说他来取我的快递，我们家是那种需要按门铃，然后需要给他按个电梯的那种方式。我永远是我给他按个电梯，他上来了，然后他一般情况下我会把快递放在门口，他就会准时上来，每一次都会跟着我的那个电梯的节奏上来之后把快递悄悄拿走，也不再打扰我。我觉得简直完美。 Wow. 从来没出过任何纰漏，然后而且他特别负责任，每次我要寄快递，他先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寄快递吗？有的时候他还会问我说，因为我有常寄的快递，常寄到某一个地方的，他就问我说，还是那家吗？先问这个，如果我说不是，他就会问是什么，帮我打个单子，如果是的话就直接拿走。 对，你这样就提醒我，我碰到过有一次有个快递员的戏特别特别足，因为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我叫了一个快递，然后大家其实都在，然后。我就突然的听到了声，谁是云水？ 云饮水，云饮水，银子去哪儿了？云饮水， 然后就他就是这么说的， 谁是云水？ 就类似，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是谁要来抓我的感觉一样，然后全公司的人都看着他，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说你有必要这么凶吗？我就寄个快递，又没办法。 有的人就是这种掷地有声的疗法嘛，有的人是吧？ 所以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的生活当中和快递员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也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我家的那个，就是我家那个片区的那个菜地员菜地员， 快递员 叫做蔡东东。 哦，是吗？ 对对对，然后每一次 跟董东东老师一起成功是吗？ 就每一次的那个短信会发过来，就说蔡东东又怎么样，蔡东东又怎么样，我就觉得这名字还蛮可爱的。 蔡东东要在咱们节目火了，咱们还是了解一下快递这个行业的基本情况吧，好吧？有一个数据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国快递业持续六年保持50%左右的爆发式增长，到2016年业务达到了就是4005亿元，整个业务统计表明呢，截止2016年底，快递行业的从业人数达到了700余万。那另外一项数据显示，60%以上的快递员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个小时。 好， 20%以上的快递员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剩下的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他们的收入呢，多数在3000到5000之间，少数呢高于5000，但是基本都低于8000。可是现在好像一般情况下，有做得好的，也偶尔会出现那种可能收入达到1-2万的这种状况哈。是看到这样的讯息，可是不管怎么样，我是希望他们的福利可以更加好一些，因为他们真的是太辛苦了。 对，据说其实实际上就是快递员现在整体的生活水准还是在偏下的这样的阶段。 对，应该是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企业是为快递员准备了很多福利的。我看到了一条特别有趣啊，这个有一家这个企业啊，它除了给大家设置什么，比如说休息点，然后买冷饮、消暑药品等等等等之外，还为 骑手准备了心理老师。 嗯， 因为在炎热的天气，尤其是夏天送快递的时候，大家特别容易产生焦躁的情绪啊，特别烦躁，还给他骑手准备了沟通和心理方面的疏导的这样的服务。 嗯，其实挺需要心理疏导的， 是吧？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好像快递小哥到底就是没有特别特别凶过。 快递小哥一般是不太容易凶了， 送餐小哥偶尔凶一下。 我觉得外卖小哥会比较容易凶。 我也偶尔会碰到，可能是跟他们的激励制度有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如果不能准时送到，的确可能会有这个奖金上面的惩罚，是不是啊？会扣钱。 其实我挺想在直播间问一个问题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如果今天的这个送餐小哥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单独发一个短信，就说我叫某某某，然后今天我的服务您还满意吗？ 帮我点个五星， 能不能帮我点一个五星？ 啊， 我会很认真的给他点一个五星哦。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已经用另外的方式来争取这样的一个五星，当然前提是他真的满意度很高。 嗯， 然后我会点五星。大家，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跑到那个 APP 里面去给他点一个五星吗？如果会的话，打一个一好不好？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态度。 好了，大家打着吧哈，我会告诉你我的态度，我会批量打五星。 OK， 我不是每次点完之后我就会立刻去打五星的。我一般情况下是，比如说我这会儿闲着了，我看看刷个剧集，反正也没事儿，手机也闲着，那我就打开我的订餐软件，然后把我最近点的订单全部打个五星。 哇，珊珊你好善良啊！我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来不打五星。 这就是区别吧，因为我是一个让世界充满爱的姑娘。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不容易啊，打个五星举手之劳，除非有的时候的确是碰到过那种等了两个小时最后把我订单取消了的那种，我就可能真的不会打。如果我偶尔在气头上，我还会打电话投诉。 OK，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快递员小哥的快递员节，我们也是在这里要祝大家，祝各位快递员快递员节快乐。 我看到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已经进来了，请叫我欧尼，好久不来了。他也说了，好久不见吗？还是这么美。我今天其实还好了，我今天完全没有化妆，我还没来得及。待会儿如果休息的时候有空，我就化个妆好不好？大家待会儿再看啊。然后呢，看到很多朋友来了，谢谢涂山苏苏分享了主播，谢谢流沙关注了主播。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如果你觉得早上我们聊的还比较有趣，很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记得看了之后要点击关注，好不好？更多的这个关注的方法，收听收看的方法，稍后再随时告诉大家。那咱们继续在好奇头条号这个时段分享两条非常有趣的资讯吧，跟熊孩子有关系。 对， 第一个熊孩子呢闯入了新闻直播间。 嗯， 我下载了一张图片哈，可以先看一下。 这图片，这两张图片有一点问题。 是吧？ 可以大家就是看一下嘛。 好的， 是图片 大家可以想象哈，其实是在《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是在英国的一个电视台一个新闻频道，在进行午间新闻采访的时候，电视画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爬上了主持人的演播台，严肃的这个新闻直播就立刻被打断了。网友和主播都觉得太好笑了。可以看一张这个图片。 嗯。 大家瞅一眼，在我的手机上面啊，其实就是一个特别严肃的新闻直播间，然后有一个嘉宾是一个女性，这是她的孩子。当时呢，妈妈叫做 Lucy， 带着女儿 Alice， 儿子乔治，正在电视台接受关于婴儿牛奶过敏的采访。采访过程当中，小女儿开始耐不住性子离开了座位，绕着讲台开始转。镜头捕捉到她爬上了这个主持人的桌子，主持人一脸震惊，想笑却不能笑。而她丝毫不在意，小家伙还想跟主持人击掌。给我舞。主持人也没有制止她。反而对观众说接下来啊几分钟爱丽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还挺可爱的。所以采访继续进行，主持人问这个小男孩一些问题，小男孩是显然被调皮的妹妹吸引了目光，蜘蛛答不上来，然后但是妈妈一直在维持着专注。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觉得这小孩进入到这种专业的工作场景的时候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罗列出很多，对不对？ 有 前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英国的采访也是一个，哎，为什么都是英国？ 我觉得因为英国人就是在这方面比较放松一些吧。 是吗？ 对，你想就是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允许小孩进入到直播间的。就比如说你有两个小孩， 可能是， 然后你要带哥哥去采访，然后妹妹可能就会由导播来照顾，然后放在导播间，对不对？ 大家记得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也是 BBC 的一个直播的连线，当时是 BBC 的一个新闻报道，因为一个事件，主播间开始对 一个教授进行连线，当时在那个教授的家中进行连线，他的书房里面，然后视频显示他就是坐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书桌正在进行连线，背后是门，然后他的女儿就颤颤巍巍的进来了，然后主播还说你女儿好像进来了，然后他就不站起来。后来是一个亚裔的女子，应该是他们家的比如说类似保姆啊，或者是专门看护婴儿的这样的工作人员，进来伸出了两只手把小孩扒拉出去了，然后扒拉出去的时候还碰到了什么东西啊，然后巨响一声直接打断了直播。但是就是这个连线的这个被采访者完全全程没有站起来，他只有点慌，有那么几秒钟的慌张，然后几秒钟想憋笑。我觉得就是评论最亮的是为什么他全程都没有站起来，闺女进来了都没有站起来，他是不是连线的时候没有穿裤子因为在家有没有可能穿的是睡裤，就默默的等这个工作人员把自己的闺女拽出去。 我觉得在英国其实没必要吧，因为英国又不热 有道理，这么湿冷的天气还是穿长裤好，是不是？ 对， 好吧。那这个时段呢，最后再快速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让人觉得很气愤的事情哈，就是关于清华大学的。不是说清华大学让人气愤， 这个有歧义啊， 是清华大学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人觉得有点唏嘘。我们知道其实清华是有很多古建筑的嘛，就还是有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建筑，他们有个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其实就是以前清华扩建之前的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门， 其实就是大家想到清华大学第一个反映出来的那个校门，就是他们的二校门。 对的对的，就是特别美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校门。 对， 但是它现在被刻字了它被刻了五个字。在刻这五个字之前，先跟大家就是再更新一下之前的一条讯息哈，那就是清华大学有个日晷嘛， 对， 放在一片大草坪他们那个讲堂前面，也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之前日晷是被刻字了，然后最近刚刚被修复，可是日晷被刻字刚刚被修复就发现老校门惨遭刻字，而且刻的字特别特别的让人觉得你在弄啥子哦，他刻了五个字 弄啥嘞， 皇上我来了不懂，我就实在是没有懂这个逻辑。 我觉得我不懂的逻辑是到底是皇上我来了还是皇上我来了 啊？你是在这样想吗？可是你让二校门这个特别崩溃的是他的门框的右侧被刻了皇上我来了嘛，在另一侧对应的位置上面还有刻有笔迹相似的大家辛苦了。你会觉得他开始在用这件事情开玩笑，不是很尊重清华大学的这个标志性建筑。 这个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不尊重的问题了，这是违规吧，应该会有专门的那个条例，就是说你是不可以在公共财务上这样去纵容自己的，对不对？ 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以前经常会有人在长城上面刻字，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什么的，后来肯定是出了一些管理条例的。 OK， 但是具体的我们可以再去确认一下。可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从这个情感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去呼吁大家不要在这种古建筑或者别人的标志性建筑上面刻字啦。没有必要留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痕迹，对吗？ 而且刻的话也不要刻的那么无厘头。 对，你知道像比如说我觉得 不能刻了，不能刻了，你对什么对我在这边说刻也不能刻的这么无厘头。 我在想另外一件很无厘头的事情，所以刚才那天走神，的确是啊，完全不能刻字哈，不能刻字。然后我今天早上在这个 search 新闻的时候，我在搜索引擎的那个框框里面输入，我本来想输入清华二校门被刻字，但是我输入了清华二，然后立刻出现链接就是清华二校门被刻字。你就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家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各个高校里面，尤其是一些有悠久历史的高校里面，有很多有这个历史意义的古建筑上面，可能会频繁的遭遇到被游客刻字这样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注意啊。如果我在路上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大声制止。 我也会大声制止。那个前面穿红色衣服的女孩请你不要在墙上刻字了好吗？ 对，要先看一下她周边有没有就是群体保护好自己啊，然后大声制止。 OK，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所有的内容。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一首 Sing a Song 送给大家， 待会儿见。

没错，那大家好，我是马上就要开始给大家介绍50国早餐第四系列第16个国家到第20个国家早餐的水水。 嗯， 那今天同样是继续给大家带来早餐的内容。 嗯， 那我们就从一个亚洲的国家开始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菲律宾的早餐好了。 嗯， 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菲律宾人都喜欢吃什么？ 比较简单吧，感觉。 嗯， 吃的比较纯粹。 在我印象里面，我觉得菲律宾很喜欢吃香蕉的感觉。 感觉好像你好烦哦， 好像菲律宾的香蕉很好吃。 嗯，所以他们早餐会有一些香蕉原材料吗？ 是这样的，菲律宾早餐的原材料确实是当地水果，但是其实芒果会比香蕉更可见。 嗯， 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是为了保持正常的生活规律，然后提供就是体能上的充足，米饭也是他们在早餐当中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啊。 所以菲律宾人在早上的时候会吃的是水果配米饭。 大早上的吗？就不喝点东西吗？ 嗯，然后对你来说，你觉得可能有点受不了，对不对？因为珊珊是北方人，好像 不怎么 喜欢吃米饭。 我完全不吃米饭，基本上。 嗯， 每次出去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大家说你要不要主食，我说不要。别人都说你减肥啊，我说给我来个馒头。谁减肥啊？我只是不爱吃米饭而已。 嗯、OK， 那刚了解到的是菲律宾的早餐。 嗯，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阿拉斯加的早餐好了。其实我 馒头卷腐乳真的好好吃。而且你知道，就 是 北方人不吃米饭这个话不准确哈，很多北方是吃米饭的，比如说东北人，对不对？东北的朋友们是很爱吃米饭，他们的米饭很好吃嘛。因为我是山东人，山东人某些地区其实也是吃的，我们家不太吃啊。 啊， 我是山东枣庄人嘛， 所以菲律宾人这样早上用水果配米饭是不 OK 的， 就是鲜水果配米饭吗？ 嗯， 我觉得不 OK 呀、啊，什么？这能 OK 吗 ？OK， 那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图片来看到我们早上分享的早餐。 嗯， 那怎么样能看到这些图片呢？要告诉大家，首先呢，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 嗯， 这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图片来看到我们今天分享的早餐了。 是的，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早餐。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阿拉斯加，其实阿拉斯加的早餐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薄饼配上驯鹿肉和鸡蛋，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很 这个还不错哎， 对不对？ 薄饼、一层薄饼，然后旁边有一块肉，上面有一个水波蛋，就是那类似那种糖心蛋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是驯鹿肉。 嗯 嗯， 我想象不出来那个味道。 我没有吃过鹿肉，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嗯， 这个话题咱们也 不要 展开 了。我们不要再就昨天聊吃兔兔之后，今天聊吃小鹿，好吗？我们是微微一笑哎，你是微微一笑多温和的节目啊。 我们温和吗？ 我们很温和啊。 OK，好。然后紧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的早餐。 哎， 美国的就是早餐当中，其实你觉得美国的早餐会有什么感觉？ 有肉，然后有鸡蛋，有美式咖啡。 嗯 ，OK， 美国的早餐其实就是厚的煎饼搭上果汁和蓝莓，再放上一些培根薄饼。 嗯，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早餐这个不是特别典型， 不是很典型哎，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特别典型，因为其实在美国的早餐当中还缺了很多，比如说牛奶。 对呀、啊。 然后就是我们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经常可以吃到美式的早餐，对不对？ 对啊，美式的咖啡，我觉得很多。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些，是我们想到的，比如说美式早餐，就给你一个大盘子嘛，里面什么都有，然后有炒鸡蛋，芝士炒鸡蛋，然后有小烤肠，然后有培根，然后有一些华夫饼之类的，类似这种嘛。那美式早餐是什么呢？美式咖啡，还有什么呢？ 美式咖啡加汉堡，好不好？ 大早上就吃那么多吗？ 嗯， 其实我觉得每次聊到这个早餐的话题，大家都会来到直播间里开始进行强烈的互动。 Okay， 然后首先感谢哈，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嗯， 然后欧尼竟然说珊珊今天没有化妆吗？没有化妆都这么活力，这么精神。我觉得好像有没有精神这件事情跟化不化妆没什么关系。你要批评我了， 珊珊 对不对？ 刚刚不是说了，大家就会为早餐的事情发起了强烈的互动吗？ 是的，我们看嘛，就关于早餐的事情发起的互动，还有小夏哥哥说，早上好。肖康说了啦，肖康说这个我已经吃过早餐了。然后一杯敬朝阳问了一个问题，我私下回答你一下哈，那个是我对的。肖康说，主持人你们都不吃不喝吗？ 对的。 请问我们是神仙吗？ 现在是不吃的。然后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这个时段呢，依然进行的这个是系列早餐分享的活动。今天是五十国早餐的第四期，第16个到第20个国家。刚才分享的是菲律宾， 这个系列真的很那个什么，很招人。 对啊，很开心。 OK， 我们来看德国的传统早餐。其实说到 德国的早餐，就是各种香肠吧，应该。 对，因为德国人真的很喜欢吃香肠。 对的， 就各种 sausages， 各种香肠。香肠和当地的奶酪，然后和新鲜烘焙的面包，就成为了最常见的德国的早餐了。而且一定要搭配美味的咖啡。 是的。 我怎么觉得就德国搭配咖啡的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像美国的感觉。那今天最后给大家分享的是法国的早餐。其实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有点生气，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没有展现法国人精致的那种精神。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法国的早餐。大家可能 别说，你别闹行吗？你别闹好不好？ 是真的了，是 好。亲爱的宝宝，跟大家描述一下，在我们想象当中，法国人是非常优雅的。他的早餐可能是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摆盘，上面有面包，然后有一些偶尔有些甜点，然后有一些可能我们需要的蛋白质类，旁边再配一个美丽的小花，然后背景是已经虚化了的埃菲尔铁塔，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水水给我的这个是一个青花瓷的盘子。塑料制的这种青花瓷的盘子， 我要就补充一下，这个不是青花瓷的盘子， 是蓝白条纹 的布包起来的一个篮子， 然后上面呢放了一个小圆盘，小圆盘里放了五颗类似泡芙的那种小面包，这个小圆盘的周边以不规则的形状，哪里有空哪里就塞了一个面包。 我要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法国早餐的描述。天哪，我是多么喜欢羊角面包啊！用碎杏仁、黄油、巧克力或是奶油填充它，那就是美味可口的法国早餐。 有没有考虑过直播间的法国朋友的意见啊？ 直播间现在没有法国朋友。 直播间怎么没有法国朋友啊？ 如果有法国朋友，请你出来打个招呼。 对呀、啊， 如果你。 Bonjour，vous avez 在哪里？ comment vous appelez-vous？ Comment vous appelez-vous？ 真的吗？ 就是 How are you？ 你认真的哈？ 就是你 不要乱叫哈。 Comment vous appelez-vous？Vous appelez-vous？ 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 好，亲爱的朋友们 ，Comment vous appelez-vous？ 这里是活力调频，微微一笑。 OK， 这样吗？ 然后我好。怎么说忘了没关系。我们不要把目光就是一直停留在 法语上，是不是？ 我们把它转向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 Kiyomi。 好消息， 好消息， Kiyomi。 OK， 兰州牛肉面进驻日本了， 啦啦。 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王爽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条消息，那就是黄焖鸡米饭进军了美国。那同时呢，沙县小吃也是落户了新加坡。那目前呢，兰州牛肉面也是把店铺开到了日本。8月22号，拥有100多年历史的中国饮食老店马子路首次是登陆了日本。而且开这家日本拉面店的是一位日本人，他的名字呢叫做青野烈。他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爱上了兰州牛肉面，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故事听起来人物关系还有这个地点关系很复杂，一个日本的同学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爱上了兰州拉面。 对，然后把兰州拉面开到了日本，并且他是兰州拉面的学徒。 哇哦。 对，他是非常非常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在学习兰州拉面的手艺。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人的照片哈。 对。 他在拉面的一个图片。 没错，而且他是马子路特别去那个特许的外国学徒。因为一般来说中华老字号你别说传给中国人了， 对的， 外家人都不传。 对的。传男不传女。没有，这的确是他们的秘方嘛，所以肯定不能随便收学徒的，可能之前也没有收过外籍的学徒，然后碰到这样的有主动的意愿想学习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要去特别申请一下。 对。我们看到的是拉面进驻到了日本啊。一碗兰州拉面一般多少钱啊？在中国 几十块钱吧，好像20-30块钱。 这么贵了吗？ 至少有个叫做拉拉 牛肉拉面的店铺，它的拉面是20-30块钱吧。 OK， 可能在兰州没有那么贵，因为兰州真的是遍地都是兰州牛肉拉面的馆子嘛。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像兰州牛肉拉面这样的品牌是很容易走出国门的。 嗯， 比如说在咱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我们的接壤的国家，其实有很多是有兰州牛肉拉面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兰州拉面在国外开的其实不是少数。 是的， 我在伦敦的时候就经常吃兰州拉面。在中国城那个附近就有家兰州拉面，蛮好吃的。然后一碗要90多人民币， 好贵呀。 对啊，在伦敦炒个麻婆豆腐都要110呢。但是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的是，正宗的兰州拉面由日本人引进到了日本。 嗯， 所以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是的，其实还蛮难得的。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很会吃面的国家啊。 嗯， 他们的豚骨拉面很好吃吧？ 很好吃。 就每次我如果去日本的话，我就一定要花一天吃3顿饭，就有2顿饭是一定要找排队那种排队的拉面馆子要去吃拉面。 嗯， 他们竟然喜欢兰州牛肉拉面。 OK，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日本人开的兰州拉面店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意。 对的，刚才彼得洛夫小狼纠正了我啊，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可能20块钱就够了一碗拉面。好吧，咱们这个说完了吃的东西，很多朋友已经饿了。刚才我刚才说了，天哪，我都饿了。既然饿了呢，咱们消化消化食儿，咱们动弹动弹好不好？现在咱们很多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写字楼之间，生活还是比较单调和枯燥的。 对， 虽然总是说哎我想去健身房，可是一般情况下呢，你下了班很多时候也就很累了啊。偶尔不累的时候呢，也就只能去健身房去锻炼锻炼。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活动可以让自己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还锻炼了身体，就是特别特别的一举两得。今天呢，在望河公园就有一个大型的公园生态跑步活动。 OK，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的记者高婷就在现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和他进行连线，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来，我们接通他的电话。 我们来接听高婷的电话。 高婷你好。 高婷。 Hello， 主持人好。 Hello， 你好，高婷。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能听见，能听见。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记者高婷。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望河公园，是在长安区的望京西区。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主题为多彩青春绽放百元的大型的生态跑步的活动，现在时间大概是8:16，然后而且现场那个参加活动的人是非常多，超过大概有300多人都穿着那种专业的服装，而且有差不多有10多个跑团，然后每一个跑团的穿着的服饰都不一样，有粉红色的，有荧光色的，有蓝色的，而且都特别专业，都佩戴着遮阳帽，还有一些腰包啊，然后佩戴着专业的跑鞋，都非常的专业，而且他们都在做一些热身的运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饱满，都开始纷纷的摇旗呐喊，就是整个状态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的声音。然后现在也有一些跑团的代表去跑团签到，因为现在整个是跑团热身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概在8:30的时候会正式开跑。这次活动呢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首都的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还有北京市的体育局等单位的指导下和支持下，而且它是属于全市性的生态文明宣传基地和森林公园和郊野公园的100余家单位联合发起的这样一个跑队活动，所以吸引了北京20家以上的民间跑团的参加。所以说完这些大型跑团的一个介绍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情况。今天老天爷非常给面子啊，就气温不是很高，而且呢阳光也不是很充足，是一个多云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每个人跑步的时候就不会至于到受到阳光的暴晒，然后大多数他们都穿着一些短裤和半袖，然后佩戴着专业的遮阳帽。从天气上来说还是非常适合在户外跑步的，而且基础设施也非常多，每隔一段距离都会有厕所和水站，然后供跑团们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补给。同时这个望河公园的绿植也是非常多的，环境也非常优美，空气特别清新。那我相信在整个这个5公里的路程里头，不仅可以锻炼到身体，心情也会特别的放松愉悦。 好的，谢谢高婷在 现场发挥的报道。这是现场的状况哈，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对，现在是现场的状况。 哎，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活动好像是一个系列活动，今天应该是一个开幕式比较巨大的一个情况，这个非常的整个情况都非常热闹哈。但是在今天的开幕式活动之后，之后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计划吗？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 好的，其实今天主要是开幕式和第一次跑的活动，然后接下来它 这个活动它不仅仅是今天这一次，它是一个为期10个月的长期的生态跑步的活动，平均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期，而且每期的主题都不相同，每期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有公益跑，有文字跑，有荧光跑，气球跑，寻宝跑，向后跑，冰雪跑。你比如说这个冰雪跑可能就大概在1月份有冰天雪地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跑步的气氛啊，还有一些大咖跑啊，家庭跑这样的主题跑，而且它会根据每个主题会有不同的跑团来参加，然后展开不同的活动，具体的玩法呢就要看它当时的跑团了，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其实我觉得这次 没关系，你觉得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个主要的活动它就是倡导一个零碳的生活方式，然后就是因为可能就像刚才珊珊姐说的，说可能大家都是生活在写字楼里头的，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大自然，那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可以在奔跑中感受大自然中才有的这种感受的运动的氛围，然后同时也能够影响咱们，比如说咱们青年广播吧，就影响咱们青年人群，然后搭载着这种公益的概念，传递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正能量。 刚才高晴说这个现场的状况真是让我充满了期待，要这样好不好高婷，今天呢就辛苦你跟着这个跑团跑一跑，咱们稍晚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们进行一个视频连线好不好，也让大家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而且可惜我和珊珊今天早上要上班，要不然我们都去跑。 这样好吧，你在直播间边跑边讲。好的，再次谢谢高婷，谢谢。那待会儿咱们如果有计划的话视频连线再聊一聊好不好，辛苦。 好的， 好， 谢谢高婷。 好嘞。这样的跑步的活动，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 很 有兴趣。 你知道，我觉得其实这个跑步的活动， 那珊珊姐觉得呢？珊珊姐， 我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很美的公园，我都不认识。我知道这个活动其实是依托于北京非常丰富的公园资源的，比如说有很多森林公园，有一些郊野公园。如果在天气状况好的情况下去跑步，不是很爽吗？ 是。 而且在户外跑和在健身房跑真的不一样。我在健身房跑的时候也是要看着那个 iPad， 然后看个综艺节目或者是听个音乐才能跑得下去，然后在户外跑的话我觉得会很有趣。 是还蛮有趣的。其实因为我家就是那个离日坛公园还挺近的，然后我最近有几次去日坛公园散步和跑步。然后我发现北京开始入秋了，然后进入到北京最好的季节，也是北京变得最美的时候。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公园多跑跑步，然后既可以锻炼身体，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看看美景。 刚才彼得洛夫小狼他就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他说哎，你们这现场连线咱们视频接进来呀，我们视频可以接进来，这样既然你提了要求我们满足你好不好，我们在稍晚的时候哈，然后跟高婷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看看现场的这个生态跑的活动的盛况。 对，那今天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资讯。最近呢就是一个叫做彩通的就是色彩研究所发布了在2017年最流行的10个颜色，它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男装和女装，你感不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 okay， 因为我喜欢的颜色就那几种。如果它流行的颜色没有红色，我不喜欢红色，没有黄色， okay， 没有白色，我就会生气。 OK， 粉色。 那这样吧，我们来看，我们先首先来看一看纽约的颜色，好不好？ 不同的城市还有不同的颜色。 纽约的色彩，我们来看一看纽约的色彩。我要给你介绍一下啊，纽约比较流行的分别是16红、陈年波特赫。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没 知道。芭蕾舞鞋、奶油蓝姆酒棕、深牡丹蓝、中性灰。暗云山绿、青柠金，以及船屋蓝，还有秋风鹤。 好的，这样吧，水水，麻烦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件秋风鹤颜色的衣服。 秋风鹤颜色的衣服，来，我们对应一张这张图片，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最右下角的这个颜色叫做秋风鹤。 这不就是芥末绿加点黄吗？我用我的语言跟大家表述一下这些颜色哈。第一个，不那么红的红；第二个，不那么粉的粉；第三个，不那么棕的棕； 等一下， 第四个，莫名其妙的蓝。 等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不那么粉的粉，它在这个名字叫做芭蕾舞鞋 啊。大家可以理解哈，就芭蕾舞这个舞蹈演员脚上的那双鞋，有一些肉粉色，又带着一些汗味儿，和经常在地上摩擦之后出现的污渍。 就是芭蕾舞鞋粉。 你这个形容真的很不 OK， 什么叫做带着一些汗味儿？ 的确，每天都不太会换鞋嘛。 真是受不了你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比如这种时尚的风格，他在做这个颜色的区分的时候会加一些自己的理解，它、其实是文学的表述、对不对？我们上哪知道什么叫做秋风鹤啊？ 秋风鹤 OK。 而且这是纽约发布的报告对不对？是怎么翻译成这个中文的呢？ 这个是就是他可能就是用英文的那种、就是对应吧。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其实实际上就是在英语里面有很多，就是颜色，它真的是有专门的那个形容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吧？ 对对对对。 好的、 那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色彩方面的，其实关于时尚，我今天还带来了另外一条的资讯。就是其实各大奢侈品的品牌不仅仅是卖他们本身的衣服或者是服饰，他们也有推出一些周边的产品。然后最近呢，就各大奢侈品品牌的周边产品变得越来越红，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价格高，同时因为它的组合很奇妙，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说来听听。 就比如说最近呢，有一个设计感很强的奢侈品的品牌推出了两款胶带。 我要生气了。 生气什么？然后呢，它在这个胶带上面有一个胶带写的是 walk with me， 啊，跟我走， 就是跟我走。但是呢，这个胶带就是价格还真的挺贵的。 多少钱一卷？ 就是我一会儿最后公布这个胶带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先来慢慢看。 好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奢侈品品牌呢，就是推出了一款购物袋包。 这个事儿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觉得很多奢侈品品牌已经推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包包。就是咱们以前那个搬家袋的那种包包，不是也经常出现在秀台上面吗？ OK。然后这个购物袋包的售价大概是在2145美元，也就是10000多块钱。它的质感其实是像纸的，然后 可以折叠的那种是吗？便携的。 对，然后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好，慢慢。 然后第三个奢侈品品牌推出的日常用品是这样的一个回形针， 晕水。 就是 这是真的可以用的回形针吗？ 这是真的可以用的回形针， 一颗一颗买还是一排一排买啊？ 一颗一颗买。然后它的售价是28英镑，也就是300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品牌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奢侈品品牌， 时尚品牌，对对对， 对的 ，P 开头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哈。就它出品了 回 形 针，对，它出品了回形针。然后最后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或者买过，那就是一块砖。你听说过这个吗？ 没有。 就是这个 S 开头的这个奢侈品，它其实算一个潮牌， 它不算奢侈品品牌， 它算是一个潮牌。然后它推出了这块砖，然后这块砖的就是售价也是很惊人，大概人民币是上百，就是300元的 砖。明白了。那块砖干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是认真的，觉得前几个哈，虽然贵，我都有可能买。砖这个我不太能接受，因为你首先看胶带哈，它其实上面有一些艺术的设计，而且你拿出去不是很常用的情况下还蛮可爱的。那个购物袋包，你偶尔是需要。 话不要说太满。现在我就问你，这个胶带多少钱以内你买？你大着胆子猜。 如果是奢侈品品牌的话，我觉得 大着胆子猜， 200欧以内。 200欧以内吗？吴珊珊，200欧以内你都买是吗？哎，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那个回形针50欧左右，我可以。 50欧左右，50欧就是300元，差不多就400元左右。 对， 400元左右买一颗回形针。 不是，他就是要买这种，要不然大鹏 针 啊， 对吗？ 当耳针戴，耳钉好不好？比、 okay, 耳朵上。 我要告诉你，那你可以买这个胶带，因为这个胶带的就是售价大概在155英镑一卷，约合人民币1332元。 我才不买呢，你以为我傻呀？ 谁知道啊，你傻 不傻？我傻呀，我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是吗 ？OK，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全部的内容。那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除了会继续追踪这样的一个跑步活动之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然后今天带来了一位新朋友艺术家王乐庚，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艺术的话题。拜托，艺术没有那么高大上。一首 Adventure 之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 待会儿见。 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和水水换了位置，所以说我手上没有任何需要操作的东西的，此刻非常轻松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又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尚静，然后他带来他的新朋友乐更，非常开心他们和我们一起聊艺术的水水。 就显得你懂事儿了是吧？怎么这样呢这个人？ 必须要懂事儿。 来吧。 OK， 那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首先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那在这里呢，要隆重的向大家介绍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老朋友和新朋友。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静，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过很多很多次了，是非常年轻的收藏家。 我们请直播间的朋友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 然后是这样的，我来介绍尚静，然后尚静来介绍他的朋友，好不好？ 特别棒。 尚静是非常年轻但是很成功的独立策展人，也是青年的藏家，是私人银行资深的艺术品投资顾问。我们再次欢迎尚静的到来。 欢迎。 好，谢谢水水。 欢迎尚静。那我们尚静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新朋友好不好？ 好。那我介绍一下这个王乐更。王乐更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艺术家，然后也同时啊也是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的这个教授 是 啊。然后另外的话，他是本科硕士还有博士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然后在陶瓷艺术，我觉得他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创新啊。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的那作品图片，但是我觉得我刚才放作品的图片的时候，我觉得实物的话，就他作品的实物是要真的要比图片要非常的令人震撼。 对啊，上期是带咱们俩看过乐更的作品的嘛。 对 啊，在他的美术馆里面，然后我是觉得乐更的作品现场看真的很好看，你可以坐在那儿看很久，然后在那儿走神，会进入催眠状态。对我来说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体验，然后结果乐更还没打招呼就生气了。还是请乐更打个招呼 过奖了。 好 大家好，我是王乐更，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做节目。 啊、okay. 聊聊艺术的事儿、嗯、 对，聊聊艺术的事儿。其实今天呢我们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一些关系、嗯、因为我们都觉得艺术太远了嘛，然后也是上进一直在用这样的一个系列来告诉大家艺术其实没有这么远。其实刚刚上进在介绍乐更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叫做职业艺术家的概念， 嗯， 就可能大家没有这么深的体会啊，就现在如果是一个艺术家他说他是一个职业艺术家 啊， 那就是相当厉害了。他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养活自己是吧， 用艺术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嗯， 然后我不用去做类似于比如说其他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对不对？ 嗯， 现在其实就是很多美院的毕业生还是面临着说我虽然艺术上还是有所追求，但是我还是必须要用别的工作来就是填补我的生活上的一些空缺，是吗？ 对，所以咱们问一下乐更，乐更啊、嗯、过得好吗？ 过得还可以，嗯嗯。这个我做陶瓷，陶瓷艺术做很多年， 嗯 啊，但是现在开始主攻瓷版画这方面，啊、 嗯， 从2011年开始啊，在做瓷版画的这种表现， 嗯，先入为主，我觉得我们看一看就是乐更 对什么叫做瓷版画。 我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这几幅就率先的就会让我一下子就抓住， 好美， 嗯，很美。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 是收音机前的 朋友，看图说话是谁？嗯， 咱俩比赛看图说话好不好？ 好，那你先来。 哎，怎么这样？先来就是输啊。 我先来，我先来。 好的，你先来。 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其实实际上是比较暗一点的， 嗯， 然后呢它冷色系比较重，嗯，其实它描绘的应该是一个桥面上的一个风景，还是说一个车窗里的风景感觉，嗯 嗯，就是在马路边在车里边拍到的一个风景， 在马路边的车上拍到的一个风景， 对，雨夜的一个景色， 一个雨夜。因为乐更的就是这个系列的主题，它是创作的那个内容是总是从带水珠的那个玻璃上 是的 往外看的那个感觉，嗯，是是， 对对对。 然后我们看到这幅画当中所呈现的这种朦胧感，然后外面其实实际上是有车，然后整个夜空，然后被这种在窗子上的这种水珠所装饰起来， 嗯，好的，该我了，嗯，对不对？ 好，嗯，好，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瓷版画，就这幅吧，就这幅，好不好？ 好， 那就这个也行，这个也行。 长得 这是同一天晚上的事儿，好，这是同一天晚上的事儿。这是在刚才那个同样的有些阴暗的雨夜，一个成熟的男子坐在自己的车窗外，行驶在北京车水马龙的马路上，透过车窗，透过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滴，看到的北京马路上的一些异象。 嗯， 这个瓷版画体现了作者孤独的思想感觉。没有，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能想象出一个画面来， 嗯， 就是我坐在车里，然后可能没有很着急在开车， 嗯， 可能甚至是停在路边， 嗯， 然后看一些人在走，然后车停在那里，嗯，发生了什么故事，在雨夜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吵架等等等等， 嗯， 你是真的这样的创作的场景吗？ 珊珊解读的非常准确，咱们今 天真的全部都蒙对了， 来， 真的全部蒙对了吗？ 很有艺术天分。这个咱们今天说的主题是艺术没有那么高大上。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一瞥。其实这个景色大家特别熟悉，看马路上还有一些路灯啊、隔离带啊，它的特征其实就是北京的夜色。北京的夜景。我在一开始在创作瓷版画的时候，可能选择一些比较远的景色，比较陌生的场景。到后来呢，开始再从生活中间自己的身边去寻找一些灵感寻找一些素材。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它独特的味道。 我觉得跟的作品像这样会引起共鸣，是因为很多开车的人是会有这样的相同的时刻的。我很容易在一个雨夜坐在车里待一会儿，就甚至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你回家之后不是很想赶快下车，就喜欢在车里待一会儿，因为有时候你那个疲劳的一天忙碌下来，你在车里那个私密空间特别是一个就很享受，然后尤其是下雨的晚上，然后心里会很安静，有的时候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路边的景色。 就是乐更和上进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珊珊缺乏安全感的这一面 啊。对， 就是其实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和观众已经就比较清楚珊珊，就珊珊是属于那种就是比如说到了一个饭店，他会坐在最角落的那个位置，然后他的背一定要靠着墙， 对， 然后他就不习惯有任何东西在他的背后， 是的， 然后就整个安全感不 是很足的一个女孩子、哦、 所以我喜欢观察，我喜欢看，我不喜欢被看。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为什么你会被乐更的就是第一幅就是你看到他的画的时候就感动，因为之前上镜有带过乐更的作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 是的， 然后珊珊一眼就看中你的画，我觉得可能就是 可以打个折吗？我觉得你这个解读非常的到位，因为他的作品是你坐在车窗里面然后看外面的世界，虽然看到的也是世界，可是你坐在车窗里面就多了一份安全感。 对、哦、其实乐更的作品是引起很多人共鸣，其实他是就是之前的创作的系列，他之前的是风景的那个系列、嗯、但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景色、嗯、他因为出去欧洲啊、嗯、哪去旅游，可能是一些 走四方是吧， 对，境外的一些西方的一些景色、嗯、但慢慢的在他的今年的这个策划的这个歌展，就是他已经被拉回来了，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所说的，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是就像你刚才的，我们看到这张作品我们会去想发生过什么事情、嗯、对吧、嗯、在这个现场有谁，然后在北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共鸣，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作品是让你有时间感、嗯、有这种空间、嗯、包括有故事性、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是引起我产生我自己对他作品的一个共鸣的一个感受、嗯 嗯、其实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一种直觉，就是比如说他看到一幅画的时候他会马上联想到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场景 相关性吗， 想到某一个人、嗯、然后突然感觉到到底是喜悦还是难过、嗯、就比如说我们拿乐更的这个就是作品来举例子，就比如说像珊珊刚刚讲到的几个关键词、嗯、我觉得还挺关键的，比如说孤独是吧，你刚刚 有 讲到一个孤独的男人、嗯、然后在北京的一个雨夜， 是的， 其实我是特别想问就是乐更，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觉得其实你坐在车子里面看到带着水珠的车窗外面的景色是一件并不难见到的事情，对不对、嗯、但是唯有艺术家会把这样的事情就突然的我在想说我怎么去表现它、嗯、然后我用什么样的画风，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材质，你灵感的那一瞬间是出现在什么时候，然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嗯、就说可以把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平常的场景然后转化成一个作品。 是的， 嗯，是这样，珊珊和水水对我的画看得很准确，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的画里你会发现他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嗯、啊，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我们在对于景色的一种观察的过程中呢，有几个维度啊，一个是自己，就是刚才珊珊所说的啊，自己在车窗里边，嗯，啊，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的车窗和玻璃啊，玻璃和这个水珠，那么它是对景色有一种过滤的这样一个作用，嗯，再有一个维度呢，就是窗外的景色，啊，那在这样一个三个维度里边合成这样一个景象的时候，它给人一种啊距离感，啊，产生一种特殊的美感。嗯、那么像在这种景色，有意思的是在我这个朋友圈里边，我的画展办了以后就很多人在雨天发这个照片给我了 在这个为我提供一些素材啊，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啊， 这是充分的激发了用户生成内容。 对 我都发过给他很多次， 开始 互 动了、嗯。 我之前其实拍过很多这样的照片，嗯、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在那个就是起一点雾的玻璃上就是写一点什么的人， 的 然后基本上只要是我坐过的车，就是他车内就是如果是那个空调开的不是很冷，要起那个雾嘛，然后我都会把他那个雾整个都擦干净，就属于那种然后其实我觉得刚刚乐更讲到的一个就是感觉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层次感。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想说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激发自己就是关于这种什么层次感啦、空间感啦、孤独感啦，就很多很多这样的感的一种想法呢，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景色应该就是免费的一个场景、嗯、但唯有艺术家能够把它变成钱来卖、嗯、或者变成一种美来传递。 你是想把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变成美来传递，顺便卖一下是吗？ 顺便、哦、对，顺便卖。 关键是你没有那个技巧。给你一块瓷板。 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乐更，就是我们怎么样、比如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自己这方面的感觉呢？ 嗯，我觉得还是要多看一些艺术品啊、多受一些熏陶。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对于艺术家的一个视角啊有所了解。嗯，那么他通过他的视角把一些现实的场景进行艺术处理。嗯啊，这样一个形成这样一个习惯以后呢，我觉得可会对自己的这种审美会有一些提高。嗯， 我给你支个招儿、我觉得可以成为一个大摄影家。 摄影师，对，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摄影师是比较，至少我们可以，因为像我觉得艺术家、画家是需要很久的熏陶和累积的，我们可能从小没有接受这样的训练，然后不像乐更这样功底很厚。 乐更学了几年啊，就学画画。 画画，这有画画和陶瓷做了有20多年了。 二十多 年，对，咱们一共才20多年。 他现在也是 形成生命， 对，他现在也是硕士生导师 啊，哇哦， 对， 代课嘛， 代课。 那我今天这又要求打这个要求， 欢迎旁听 啊，可以吗？像比如说瓷板画这种，真的可以通过一些，我们问一个这个啊，我比如学多久能大概画个样了？ 其实做瓷板画呀，还有做陶瓷啊，这个本身它的技法比较简单，不是需要特别长的时间去学习。 那我们就学这个吧。 好嘞，听到简单两个字就学。 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可能是对于这种角度的选取，那么你选取一个什么角度去表现你所看到的事物。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个画面的这种格调的把握，这个呢可能是比较难的，大家看可能我这个作品很像照片啊，其实如果是把照片跟它放在一起的话，会发现有很多因素在里边做了调整，使它看起来更加完美，更加符合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审美需求，是这样的。 我觉得审美需求这种是非常整体扑面而来的感受，你可能不能去分丝抽丝剥茧的去一点点的去分析。然后就刚才乐更讲了他的作品之后，其实我会理解为什么我会很喜欢他的作品，他刚才讲那个关键词是没有人的，但是你不觉得在他作品当中是有眼睛的吗？ 有， 就是你很明确觉得在我这一边是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的。就之前有部很火的电影叫《后窗》，悬疑片，他就一直有一个眼睛一直在看这个世界嘛。就这个作品，乐更作品会给我这样的感受，会觉得我在看这个世界。 对，我要在这里使个小坏。就刚刚乐更他提到了说，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培养这种角度。那乐更是现在已经是硕士生导师，然后经常会辅导学生怎么样去有角度。就如果在你看来，我现在就出一个小题目，就比如说，如果是在你眼里，你现在见到珊珊大概也就是15分钟、16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你就初识这样一个女孩，然后如果你现在要画，如果你现在要画一张画，或者是要用一种形式去表达这个女孩，然后你觉得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角度？然后你抓住的是这个女孩什么样的一种特质呢？ 应该是整体的气质吧。首先是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应该比较爽朗的然后另外一种， 所以这个瓷板画上就是一张大嘴，是在哈笑的嘛。 比较爽朗另外一个就是。五官非常的清楚端正这个是它的特征再有就是质感就皮肤非常好 真的 它分这么几个层次吧。 OK， 会说话，要不然说怎么成为艺术家呢？生活就是艺术。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您看到就是把它比如归纳出来了以后，然后您现在如果是要用一种就比如说表现形式，你会用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来表现珊珊呢？ 一般来说，如果快的话就是速写。 但如果是用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比如说艺术的您自己创造的一种风格，或者说您自己的一种实践的话，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会比素描更偏重您自己个人的风格呢？ 也可以做一张瓷板。 谢谢水水，你这个套路走得太深了作品就是现在开始弄好吧。这样吧，继续出个题目吧。您跟上届认识时间很久了吧？ 对， 你们两个人应该是相识时间很久了。 我们两个是校友。 然后如果用艺术的方法来表现上进的话，跟我的这个模板 copy 一下，上进怎么还突然害羞了呢？ 不是，我们认识那么久，突然间。当他表示我，其实我我很期待 很期待，是不是？ 这样吧，你们两个深情对视着。 哎呦，我怎么回事？画面不太对，没有 画风不太对啊。 朋友之间的那种友谊他们两个真的是 其实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可以说是相濡以沫了所以我对他的了解是比较内在的如果画一幅画的话，可能比较抽象。虽然上进也有一个很高的颜值但是我觉得可能画的是一幅很有力量的很有智慧的这样一幅抽象画，可能是比较适合他。 我觉得已经说进了这个上进的心理 对， 咱们这样问一下二号男嘉宾，问一下上进了。当时最开始的时候，乐更的作品是怎么样开始吸引你的呢？ 其实。你把我拉回那季是好几年前然后应该一 2015年 对、嗯、当时啊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了， 嗯，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认识，然后但我还没有看到乐更的作品， 嗯， 就只是大概听那个我一个哥哥的描述 啊， 是他博士生的导师、 嗯、 哦不博士生同学、 嗯、 同学、 嗯、 然后就是听了描述，然后看到了那个照片，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之前很少去接触这个瓷板画， 嗯， 那我只知道可能之前的你像有珠三八釉啊什么传统的那一路的瓷板画我接触过、 嗯、 包括原来买我也就是买过、 嗯、 但是哎，我就对这个就是对他的这作品其实刚是不是特别感冒， 嗯， 就是就因为我刚一下子我会说图片和实物是有区别的， 嗯， 所以说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作品，真的觉得我的那个果断的判断是非常的正确的、 嗯、 因为在第一次我们做的展览其实当时也都是一种尝试，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开始，就是说去、嗯、真正去策展的一个开始啊、然后可能也不是很成熟，但我觉得很多的人就是在展览一出来，哇，那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其实包括我们印象很深，那天下了大雪 啊，对， 哇，来了可能100多个人， 2015年11月份、啊、 对，下了一场大雪，然后特别美，那个真的是难以忘怀，就很多人就冲慕名而来、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振奋，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对、 嗯、 所以说今年又做了一个个展，同样又就是很就非常的成功，而且他 展示已经办完了是吧， 对对、哦、所以说今年他又用一年的时间、 嗯、 他又创作一个新的系列， 嗯， 那我觉得这个系列其实更棒、 嗯、 这系列其实让就像我们刚才的那种感触、嗯、其实也可以让大家看看他的风景的那个系列， 可以， 其实我觉得很安静 啊， 对， 对，这是最早我看过实物的那一个， 对，这很早了，对， 嗯， 你看， 嗯， 然后有一个延续， 通过这样的带有水珠的感觉的一个窗户的感觉，然后去看， 对， 嗯、 对，我觉得他的创作还有他的技法，还有他的表现越来越成熟， 嗯， 是， 嗯， 小雨淅淅沥沥这样的一个感觉，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意象营造出来，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用的感觉是孤独嘛，然后其实我的感觉是觉得很舒服， 嗯、我的感觉也没有那么孤独， 嗯，我觉得可能 是很安静， 可能在车里面可能就联想到那种形单影只会多一点、 嗯， 但如果是这种，就比如说望窗外的这种啊，我会觉得可能是在家里的感觉， 嗯， 然后如果是这种家里的感觉的话，我的第一个代入感就是我超级喜欢外面下着雨，你待在家里面写字的感觉，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 可以让人产生这种联想， 嗯 啊、其实这个我的这个瓷板画的艺术经过很长时间的发酵， 嗯，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张欧洲的照片是2006年在欧洲旅游时候拍的， 嗯、 啊，但是我要把它画出来，画到瓷板上是在2013年，是在2013年，是7年以后，刚才说的这种闲适啊，这种闲适的感觉。主要还是因为我也比较喜欢雨啊，比较喜欢下雨天啊，自己拿一本书躺在床上啊，对着窗户啊那样看啊，这样一个 时光，就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啊、哎，对对对， 嗯 OK、啊、那最近其实北京也是开始一场秋雨一场寒，但是今天的天气不错、 嗯、 然后呢其实实际上我们有一位记者现在也是来到了我们的一个跑步的活动，那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 嗯、 我们会随时和他保持连线，然后来了解一下在那边跑步的人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好像在外面跑步和待在下雨的家里真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啊。 嗯 嗯，然后乐更有没有尝试过，就比如说在画面上就比如说你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感觉还是朦胧一点，然后有一些意蕴在里面，你有尝试过非常直接然后就像跑步一样的那种风格吗？ 我为了这个技术这个艺术创作也在做一些装置啊、也在做一些就是为了我艺术创作而做的专门的一些设施啊、 嗯 因为大家看我的作品可能会感觉到，如果这种照片如果不是在房子里边，不是在车里边，可能就会很难捕捉到啊、但是我现在做一种专门设雨景的这种装置，可以到很小的地方去做一些比如说跑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可以端着它 啊，然后呢相机啊对它进行拍摄。 但还是要下雨、啊、 对，还是要下雨。 我们可以自己泼 自己泼点水也可以。 所以就是您还是比较喜欢有下雨的天气，还是比较有喜欢水这样的一种意象。 啊对，嗯、啊。 艺术家好像总是有这样的执着、嗯、我发现就是你当你发现自己真正的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一直追下去，就好像在你的世界里就没有太阳了，是吗？艺术的世界里 因为人的生活是很丰富的啊、那么我不可能全部去表现，肯定是要选取我艺术感受最深的啊这样一个角度去呈现给大家，我感受最深的这样作品才能够打动别人，才能够换取就像刚才你们两位对画面的这种共鸣。 嗯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喜欢雨的人，然后乐更是 超级喜欢雨， 谁不喜欢雨啊？ 我觉得上班的时候还挺不喜欢雨的 你还记得咱们上次第一做那个节目的时候一下去打了一场特别烦。 嗯， 我其实是不太喜欢下雨的。 对，嗯，我也是。嗯，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开始连线，就是我们啊，现在还不用 对 是吗？ 因为现在他们正在跑步、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哈，大家在非常热烈的奔跑过程当中，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其实已经马上来到这个时间的整点报时了、 嗯、 我想咱们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然后可以更加详细的来了解这个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OK， 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请到的是、嗯、我们的老朋友谢尚静，然后带来的艺术家王乐更，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艺术和生活的话题。 嗯， 那这个时段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整点报时，一段音乐之后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时段的讨论。 好， 一首《阿楚姑娘》， 待会儿见。 远方。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正在早间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今天上午在望河公园生态跑活动，然后现在非常想看看现场情况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总叫着自己要跑步总不跑步，还一直假装自己在跑步的水水。 嗯， 那现在呢，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公园，来了解一下那里的跑步情况。 是的，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的记者高婷就在望河公园今天上午生态跑的这个活动现场。 高婷你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嗯， 我们能看到你的画面。嗯，啊，可以听见你说话，你说。 现在 跑了好几圈了， 对，已经跑了好几圈了，而且身材都很棒， 身材都很棒，这个解说的点非常的关键。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是跑完了以后会给他们发的一个赛事包，然后赛事包里面呢会有补给，然后包括像一些这样的手这样的一个贴纸，还有这样的手环。 嗯，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护理站，看这边也有陆续的跑友正在跑过来。 嗯， 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他的名字特别有意思，他叫做中华赤脚团，他是光着脚来进行跑步的。 中华赤脚团是吗？ 对。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救护站，如果防止有意外情况的发生。 嗯， 然后现在有一部分同学然后已经跑完了，正在休息了。 嗯，其实现在看到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 大的一个团体正在扛着旗子跑。 我们看到跑团也是有扛旗的，然后有轻松跑步的，有穿鞋的，有不穿鞋的，是这个意思吗？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嗯，今天的这个比赛会有一个名字吗？ 这个比赛不会有名字，就是友谊赛。 这其实应该不算一个比赛，我觉得。 应该就是一个 跑 步活动， 对，约跑。 对对。 现场的风景看起来还挺棒的。 对，今天也是蓝天白云， 所以空气特别的新鲜。 嗯，你自己有试着跑一跑吗？ 我刚刚试了一下，没有坚持下来。 所以您当个记者嘛，对不对？两个主持人连直播间都走不出去。好吧，我们看到现场的情况了，谢谢高婷。看到现场情况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在努力的跑步，然后天气状况也非常的好，然后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很饱满，而且现场活动的主办方也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哈，既给大家提供了这个补给的用品，也提供了各种贴心的小装备，然后也再次感谢高婷来到现场跟我们进行的连线，谢谢。 好的， 好，谢谢高婷，谢谢，希望你今天也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好吗？OK， 那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跑步活动，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到演播室和我们的今天来的两位嘉宾一起去聊一聊艺术和生活。但是呢其实我是很想从跑步和散步这个话题切进去，因为我知道其实艺术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喜欢艺术的人多多少少都很喜欢四处转悠。 采风 是吧？嗯，然后乐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说近几年，就转悠的经历当中，你觉得哪一次转悠让你觉得很精彩吗？ 是不是第一次有主持人问哪一次转悠让您觉得很精彩？ 对，嗯，这个问题 得想一想， 也是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觉得我的素材，因为都是雨景嘛，所以有它的偶然性。并不是说我想去 获得一些素材就能获得到。 下雨的时候， 对， 下雨的时候您还得有空。 哎，那您生活在北京是不是特不方便啊？您是不是应该生活在我的家乡贵阳，一年有一半都在下雨 啊？是吗？ 有一半的时间都可以在 可以考虑，是吗？那可以考虑去住一段时间。 北京至少还是雨比较少一点，我觉得。 所以我的素材很多是我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啊。是比如说欧洲啊，日本啊，韩国呀，然后这些国家呀，雨多的季节，一般我也是正好是赶在暑假啊，因为我在大学里工作，暑假出去的时候比较多，也正好赶在这个季节呢，雨比较多，这样的话会方便一些，另外就是在自己的所在的城市啊，它下雨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去搜集一些素材啊，有时候也会 人工降雨， 所以人家查天气预报都是查晴天，然后看到晴天很高兴。 对， 如果就是乐更查到这个城市一个星期晴天，应该会生气。 撒走下雨 吧。对，你说的非常对。一般我看天气预报，如果连着好几天下雨的话，我会安排一些拍摄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当老师特别幸福的地方，因为乐更现在还是硕士生导师嘛，正常情况下是要在学校里继续教课的，对不对？ 对。 然后暑假的时候刚好时间比较充裕，然后有雨水充沛，这个时候就出去采采风，转悠转悠。 对。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知道就是每一个城市大概下雨的情况啊？就比如说 来个雨天报告， 对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会不会比较熟练？就比如说在欧洲哪一些城市什么时候比较下雨多或者下雨少之类的？ 这个工作我还真的没有做过，不过你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可以做一下这样的攻略啊，这样的话呢，可能素材搜集起来会更方便了。 以后他就天气预报， 对，雨天预报， 一下北京什么时间下雨，温德更， 对， 做一个就是2018年。中国雨水大事记， 或者就是雨水报告 啊。 然后只要乐天开开心心出门的，我们都要待在家。 乐哥，你今儿在家吗？你今儿在家，那我先出门了。 出门了。 您先出门，那我在家待会儿。 我们会发现，其实艺术和生活有的时候关系就是，艺术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创作的特定主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爱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就比如说倾向吧。就比如说乐哥喜欢雨天。你说谁查天气预报会莫名其妙的去查？就这几天如果连续雨天，我要安排活动。 因为这是工作嘛，因为他开始也在这其中得到艺术的灵感。我觉得喜欢雨天的朋友很多，我就是很喜欢雨天，我超级爱雨天。一下雨我就是莫名的开心，然后找到了一种内心被融化的感觉。 对，可能应该也正是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也有很多人喜欢我这样的题材。 所以上季你在做一个收藏家的这个身份过程当中，你是怎么选择你心仪的艺术家的呢？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就是第一是你是一种喜欢，第二是一种共鸣。我觉得就是在你跟作品之间产生了这种共鸣是很难得，因为你看欧洲啊，其实很多的人画景画风景，后来因为有了照相机的出现，所以说很多的可能风景画并没有现在成为一个主流 啊。 那其实你像瓷板画，但瓷板画其实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门类的这么一个这个 还蛮小众的。 对对，因为我们是看了很多，你像在这个艺术圈也时间特别长了 啊。 那其实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谁是创作这样的一个， 而且少的瓷板画真的 非常，所以是独一份吗？ 应该是独一份，应该 独一份。 对，因为很多都是创作的传统的，但是我们现在都说活在当下嘛，那现在目前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就是看当下的这种景色，包括当下的这些我们的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在我去收藏的时候，我会关注这几个词儿，一个是喜欢，一个是这个共鸣，对，还有他有一个故事性，我觉得很好。 你看乐更的作品的时候，你有看他这个创作的全过程吗？就是从一个白板变成了 没有，但是我基本上是了解，因为我看过他的这个，因为我不可能他一件作品不是马上就像我们说水墨画水墨的马上一下就创作完了，他是有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让他来聊一聊。 我还挺想知道瓷板画是怎么创作的。 我现在做的是瓷板画的叫釉上彩。釉上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张瓷板已经做好了，做好了，它表面的釉已经上了，已经烧完了，就像一个白的像花布一样啊。那么我在这上面呢，再用陶瓷颜料再去画， 泡完了以后呢再去烧啊，烧800度，然后这个颜料里边它有溶剂啊，高温以后它会融化，把这个颜料呢啊凝固在这个釉层的表面，所以叫釉上彩。 嗯 啊，那么这个釉上彩呢，最早瓷板啊，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啊，比如说明代就好像就我记得是明代啊，发掘出来过瓷板，但是那个时候瓷板呢，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就像空心砖一样，它是两层瓷板， 嗯 啊，做起来这样防止它变形，因为在瓷板在烧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它会， 哎，你知道吗？如果是突然转进咱频率的人，会以为是个家装频道。 啊，对，以为是在卖瓷砖是吧？ 烧瓷啊，在高温烧制的过程当中， 但是这个必须要说明一下，这个瓷跟瓷砖是不同的 啊， 它不是用来做建筑，主要专门用来做艺术品。 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艺术家王乐庚， 而且他那个瓷板是很特殊的，它不是瓷砖的瓷板。 那我是不是再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觉得乐庚老师讲的这个烧制的过程，我已经听不懂， 必须要 离生活有点远， 抽象啊。 对，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有点不好意思问。就像您的作品，如果我想买或者想收藏的话，是不是特别需要轻拿轻放啊？ 这个是。是的，是要注意。 珊珊，你这问题真的外行到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我有发言权。 什么作品拿的时候不用轻拿轻放啊？ 是啊， 这个可以。 这张纸，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粗心嘛。啊，我经常把我的手机经常是摔出10米远，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你摔不出去，太沉了。 对，就比如说，如果是像那种中国画，然后它是一张宣纸怎样，我被把它裱起来，如果不小心碰了一下，磕了碰了，顶多就是表框坏了嘛。如果是瓷板画怎么办？ 瓷板画也有表框啊， 有，它比较易碎。 这个 每一种艺术品都有它的弱点，都有它的软肋啊。比如说书画，我们可能就怕它怕它 霉， 它怕潮啊，怕发霉啊，甚至可能更怕火灾，是吧？这些啊，但是瓷板呢，它也有它的软肋，它就是怕摔、怕磕、怕碰，但是它不怕潮， 不怕火， 不怕潮，不怕脏啊，不怕火， 不怕火嘛？就我放一把火烧它也没有关系， 烧一般情况下达不到那个温度啊。 对，你黑的用抹布一擦又亮了。 哦，真的吗？ 哎呀，刚才那个制作工艺，我只是听到烤这样的字。 高温。 对，然后联想到了很多烤串。 所以， 我看到马薇其实来到直播间啊，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对瓷板画这种艺术形式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向乐庚老师发问了啊。像这个硕士生导师随时发问的几率其实不多哦。 对，那如果是碰到了王老师，作为珊珊同学，你刚刚除了问了那么一个就是轻拿轻放的问题之外，你还有什么想知道？ 我问的问题都是特别的功利的呀，而是轻拿轻放，然后能不能打折我就问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不礼貌。然后想问的就是，如果一个初学者想对瓷板画这个门类研究一下的话，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大概什么样的时间段可以学一个初步的模样，我可以创作一幅，比如说我是应该看着这幅景色，比如说我们直播间的景色，然后去再开始创作呢，还是我就先拍下照片，然后再开始往上面去依葫芦画瓢。 珊珊说的这个是可能是针对我这种题材提出的问题。其实画瓷板画有很多种题材，刚才上年也说了，我们原来的瓷板画最早的时候，其实它是在为自己的这个祖先画一些这个供奉用的这个遗像用的啊。那个时候在清代的时候那么后来呢就是做有一些诸山八友有著名的画家画一些遣将山水。然后到后来就是一些传统的花鸟山水人物的这种题材。其实画瓷板画，对于画瓷板画而言呢，画什么都可以，只关键是要用它专门的颜料和专门调颜料的这些溶剂这些油什么的，这些工艺上的事情呢，比较简单，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他可能如果有一些绘画基础直接就可以画，直接就可以画一幅自己的这种题材、自己风格的这样的瓷板画。 那是不是控制温度会有？ 控制温度 不太好控制吧？ 对，控制温度要烧的话是有专门的人，那就是。 嗯，其实想要提醒就是在直播平台当中或者是在收音机前听众的一个问题是，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理解艺术就总是觉得是要画在纸上的，然后是要就比如说用笔画的，其实现在艺术创作的方式有非常非常多，然后艺术家也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机器啦，然后工艺啦，然后材质啦，然后进行非常非常多样的创作，所以乐耕的这个创作其实实际上是并不是在是在一个传统的范围吗？还是说你自己有很多创新的部分？ 这个可以说是很大的创新， 对 啊。如果你去景德镇，可以发现很多作坊里边都做油上菜 啊。 但是它的题材一般都是花鸟啊、山水啊这样传统的，它都是用毛笔来画。如果你看我作画的话，我基本上看不到用笔啊，我大部分是在。我用的工具都是跟传统的不同的啊，因为也是因为这种题材的要求，我可能都是用一开始用海绵啊去铺大的底色，然后呢我会用到大量的这个棉签啊，就是咱们医用的棉签，去把它的亮色擦出来啊。那么从这个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讲，它跟我们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油画啊国画啊，好像是反着来的。啊，它是先铺大的颜色，然后擦出来。啊，我们其他的绘画呢，可能是一点点的加上去。 嗯， 对。 啊，我做的可能是一开始铺完底色以后，然后做减法。那么其他的绘画可能做的更多的是加法。 嗯。 啊，这个跟以前是很不同 的， 很不同的。 而且我要再次跟直播间的朋友强调，你看到的这个不是照片， 对，不是照片， 不是照片，是画出来的， 而且烧出来的， 是 烧 出来 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乐耕的这个作品，它的本身的那个真的那个作品和它的照片，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对， 区别还是蛮大的。 对的，刚才有个朋友在直播间问的问题啊，王若娜还在，王若娜说，既然是这个瓷版画，王老师有没有来过潮州？ 啊，潮州还真的没去过。 潮州是瓷器特别好，是吗？ 潮州现在是日用瓷产业发展的非常好啊，而且它因为临近这个港口嘛，对外的外销瓷做的也非常好，可以说是他一度曾经跟景德镇争夺这个中国瓷都的这个称号，他也可以说是在当代的这个陶瓷产业方面确实也很有优势，也有这样的实力，但是客观的来说，就文化传统以及手工艺，艺术陶瓷这方面，还是景德镇稍微占一些优势啊。 那乐耕其实现在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做硕士生的导师，然后平时其实有很多这种美术教育的工作，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就是中国的比如说学生来说，我们的美术教育一直停留在比如说初二以前的阶段，就到了初三的时候要准备中考，然后美术课就会被各种主课就替掉了，然后到高中可能高一高二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闲心，等到高三的时候所有的就比如说美术课音乐课也都不见了，等到了大学就干脆没有美术课，然后也没有音乐课，甚至有很多人他都不会去选择这样的比如说公共的比如说音乐课啊美术课 通识类的课程， 对对对，所以就想问问乐耕，就比如说在大学或者是在研究生阶段，一个比如说他不是美，就是比如说不是美术或者不是艺术专业的学生，然后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学新闻的，然后他是学经济的，然后对于你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样的美术教育是我们应该去拥有的或者是应该去参与的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可以当做今天节目的结尾啊，上进其实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他掌握很多美的东西。 对， 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是专业领域的人，到底怎么去做一个专业美的人呢？ 我想这个可能上进比我更有发言权啊。那么他在这个各种渠道啊，与广大的这种民众啊，还有艺术家之间，他作为一个桥梁，在做一个沟通的工作。那么他可能更知道怎么把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做的节目也是在为了这个目的，怎么把美啊更加顺畅的啊，这个普及给大家。 对，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们在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谢尚进，然后继续我们艺术的系列，要让大家把艺术从那个高大上的位置拉下来，然后拉得更平易近人，然后接近我们的生活。所以尚进说一说， 其实我觉得你看，艺术是源自于生活，刚才我们一直说到这么一个点，那 如何来拉近我跟美的距离，包括说美术教育。其实刚才那个水水， 要不要跟我近一点，拉近一下你跟美的距离。 好， 上镜害怕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 没，我以为我就搬过去了。 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 然后其实像美术教育，我们都是很有深有感受的。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听，比如也听广播哈，包括就是98.2啊， 只能听这个。 对，然后就会发现，你像前几期我们聊的有一个是人工智能，那就说到说马云不说了吗？说这今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那剩下是什么？艺术，就是这种文化，可能那个是没办法通过人工智能来的。那 OK， 那我们话说回来，那现在的话，我们如何拉近跟美的距离？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或者说带你进入这个门，这扇大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告诉你什么是美。第二，我觉得发现生活中的美。包括刚才跟水水我们之前聊的，可以多去一些就是美术馆。一些好的画廊。包括跟一些艺术的经纪人等等。多去聊一聊，包括身边可能有艺术家，那 OK，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那乐更呢？ 我觉得是这样，在大学里边我们也开了一些选修课啊，其他的专业的学生也可以来体会啊，体会陶瓷，体会绘画。我觉得是就像刚才上进所说的啊，多与艺术接触，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可以与艺术家接触那么通过他的眼睛去参考他的这种观察方式去观察世界，怎么样获得一种美的感受与艺术品经纪人藏家去看看他的藏品看看他的这种他在他的视野里边他收集到的这些美的东西 对， 当然了还可以收藏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必须的。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这样的策展人然后收藏家以及艺术家，更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艺术其实不是你在需要去到，比如说去到很远的很好的博物馆，比如说很西方的博物馆才能看到的东西，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任何的一件事情你都可以用艺术的角度去看它，对不对？珊珊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其实好像是你自己如果想美的话你就总能发现美。包括我最近接触了很多生活家，就生活家这个概念听起来还挺玄的，就什么叫生活家，大家都在生活，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是你很用心的在生活，哪怕是你女孩只是每天打扮得很精致出门，然后你开始去不是接自来水喝，你开始研究你喝的水的这个品质，好像慢慢开始发现生活当中的美，至少自己觉得自己过得很美了。 对，要对自己好一点嘛。 对，对自己好一点。我是亲眼 艺术家来了之后，就会得出结论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吗？今天节目录的好鸡汤。 那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好一点哦。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再次感谢上进，也感谢乐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那我们也是希望上进能够带更多的艺术家朋友过来，然后让我们在周六有这样一个艺术的早上。那以上就是我们节目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我和珊珊明天会请到的是一位拥有非常健康的生活理念的一位零垃圾女孩，你要不要就是提前预告一下？ 是的，因为这个女孩是我的一个朋友，我接触她之后发现啊，咱们生活当中是会产生很多垃圾的，比如说每天叫外卖，然后那些外卖盒子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垃圾袋呀，扔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去想会怎么处理，会对整个地球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个女孩其实她可能是比较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她是零垃圾的，基本上零垃圾，她出门会用带一套自己的装备。具体他是怎么样做到尽量减少生活当中的垃圾，然后为这个环保事业做出一份贡献的呢？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他详细的来聊一聊了。 OK， 周六的早上，一首《不想上班》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拜拜，活力喵杰克， 不上班。 回力 music 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带来的结束曲，那就是不想上班。 那些